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方志恒。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黄之峰。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哎呀，好啦，翻到嚟大军阀嘅时间啦，阿龙未放工啊，即系可能咧，上次佢老细听完我哋咁样样去屌嗰啲即系城巴之后咧，即系佢老细都觉得系即系都厚待咗阿龙啊，咁所以咧都未肯放佢走。 佢城巴，佢得城巴， 佢唔系啊， 咁所以叫阿柳 O T 啦， 系啊，顶唔系为咗个荧光幕啊好睇啲， 叫阿柳去顶顶先系嘛，即系有阿柳喺度咧，即系我就零舍就呢一个咧就见。味噶啦，系咪？仲饮埋可乐添， 冇所谓啊，大佬。 咁啊， 冇气啊，大佬。 阿柳咁啊，就唔系阿呢个叫云图啊，大佬。 你叫乜都冇所谓啊。 而家唔惊噶啦，而家佢。 唉，真系。咁就嗱，都要宣传下先啦。咁就咧，我哋cut翻嚟画面先。咁咧，我哋咧就呢一个月费计划啊。吓 ，cut 翻嚟画面先。我呢、這个。 我而家有啲咁嘅嘢。 左边左上角系嗰、那个 screen。哎呀，未啊！咁啊，即系咁依呼吁下算啦。咁啊就嗱，我哋呢个月费计划咧仲未达标嘅，咁啊提提各位啦，系嘛？即系而家就希望各位就踊跃参与呢一个咧就付款，即系呢个月费付款计划啦，系嘛？嗱，见到呢个猪仔吓呢、這个把花生留住啊，请支持每月小额付款。咁有 PayPal 嘅各位啦，咁呢度就封剑游人51、100、200 others， 你都可以自己揀嘅，係咪？甚至乎如果你话唔想月捐嘅话呢，都可以 donate once only。 如果呢一个 system 都唔 work 嘅话呢，咁就简单啦，即係去呢个 PayPal 嗰度呢就打我哋个 account。 咁我哋 account 系咩呢？我示范一次俾大家睇啦，咁样。咁我哋嘅 account 名呢就其实呢就係、是、叫做呢一、這个啦，係 donation。 呢、這个係我哋入个 呢个係我哋嘅 account， 咁我就打俾各位睇啫，呢个我哋嘅 account， 如果大家喺 PayPal 嘅嗰度呢俾钱嘅就俾呢个 account， 唔好俾下面嗰、那个，俾我都得嘅，不过就呢个唔好啦，係。咁嗱，咁另外我哋亦都有呢一个汇丰嘅户口㗎喎，咁啊，汇丰嘅户口呢就睇呢个古海云图嘅 page 啦，系古海云图呢就真係好好嘅，云图兄呢每次都会即係将我哋嗰、那个户口号码都打上去嘅，咁啊各位朋友可以即係直接就过上去。 有人俾㗎上个月。 系啊，有人 捐咗89，有人捐咗2000蚊， 呢个 翻嚟话俾我听。 汇丰银行就023-280-233-838咁样样。 唔系都搵紧广告，嗰日都搵紧广告 嘅。咁就嗱，我哋都即系差唔多系去到一半啦，系嘛？即系我哋嗰个目标咁样样就嚟紧，我哋就阿云图兄啦，系嘛？因为而家你都搞紧呢一个网聚嘅吓，即系都开始搞下啲即系小型嘅烧下即系 BBQ 啊咁样样啦。咁今年咧，咁亦都有啲網友都問我哋，喂，係咪都會搞呢、這、一個annual dinner 年飯啊咁樣？咁就我哋今年咧就想轉轉模式，就想即係想多啲 personal contact 啊。咁就係啦， 化整為零咧， 化整為零咁樣樣， 就分開搞啦。 係啦，唔係分開搞，應該咁講啊，即係我哋係小規模啲， 搞幾場， 係啦，搞幾場，咁啊睇下反應， 咁啊好啦，就到唔同嘅時間。 係啦，咁啊靈活咁樣樣去安排。咁有啲人就話：，你指定嗰日我唔得閒啊嘛，咁我俾幾日你揀咯，係咪？即係譬如我哋嚟緊咧，就會應該喺11月咧就會搞一場先，咁就11月、12月啦，咁樣樣我哋可能揾兩三個禮拜啦 ，weekend 啦，就視乎。嗰、那個即係 場地啦、 一嚟場地啦，二嚟反應啦，係嘛？ 咪可以咁嘅其實，我啱頭先醒起啊，就係你可以揀唔同地點噶嘛。 係唔同地點， 即係例如話有啲係觀塘，好似你古一雲同埋觀塘啦，係咪？ 就方便啲。 咁啊，九龍區嗰啲街坊就去嗰度啦，係咪？如果你話啊，好似嗰陣時阿老蕭揀嗰咩麗景啊，係嘛？ 都得㗎。 麗景咪即係近住美孚啊嘛，係咪？ 美孚 係咪新界咯？ 燒嘢食啊 嘛，係嘛？ 燒嘢食， 你港島又可以揀個地點㗎嘛？ 係。 咁咪可以就到唔同嘅， 唔使周居倫敦， 聽眾咯， 係唔係周居倫敦嗰個我哋，因為搞幾場嘅話，即係好似嗰啲， 咁我係咁依搞一兩場啦， 我哋係會搞嘅，咁 唔係你台長一定要場場去喎， 咁大鑊， 係啊，我就 觀塘嗰場使乜去啊？ 觀塘嗰場集 主 應該要去㗎，你咁近， 你主場啊嘛，係咪？咁就我哋亦都應承過各位即係參與呢個付費計劃嘅網友啦。咁就我哋係會有 discount 嘅，咁啊呢一度咧就事先就即係宣傳下先啦。 好似係你優先啫喎， 亦都優先啦，係嘛？即係我諗都唔會唔夠嘅，係嘛？我哋睇即係人頭去做嘅啫，其實呢個就嚇咁，咁啊呢一個禮拜咧，咁其實咧喂，似乎呢啲比較 juicy 嘅新聞就少咗好多喎。咁但係有啲人咧就始終就係、是、啊，即係呢、這個即係都唔想停落嚟啊， 死唔斷氣啊， 死唔斷氣啊，咁咪又係何君尧呢个阿哥啦，系嘛？我哋有片去咗先。 DQ 何执业有机啦，求下叶柳同埋白冰放过你啦。 佢个牌假噶， 好似系。 哦，唔紧要，查就几时都可以查啦。咁我哋又系勇于面对。 唔知冇埋个议员位咧，阿 Rambo 顶唔顶得紧啊？ 不过要俾人害嘅时候，我哋从来唔惊噶。 杀！ 好烦啊咧，庆祝成个月，但似乎啲后果陆续有嚟喎。 咁而言论自由咧，试下随口喺街嗰度就自称系黑社会，一样系啊刑事嘅罪行。 系啦系啦，之前啲人咧都系咁样搞班细蚊仔嘅啫。 自由咧，亦都一定有条界线嘅。 所以毛姨姨谂住礼拜五喺内会动议谴责何执业，唔够票就十八号大会再提过。 原来香港都有成百几万人咧，系冇申请到回乡证。我哋喺度谂呢啲人究竟咩心态咧？咪就系支持港独咯，系咪？ 何君尧自己都系，何君尧而家越讲越离谱啊！佢话你冇申请回乡证都已经系港独啦。 我冇。 咁所以杀无赦、杀港独，就杀埋冇回乡证嗰啲可能。 嗱，但就唔似得政府嘅，泛民想 DQ 人咧都跟足程序嘅。万必话本来泛民查实系够票，成立专责委员会调查何执业单嘢。但 DQ6 之后分区直选都变成14-16票，如果建制派揽何执业，就连第一关都过唔到啊！咁啊，更加莫讲话第二关正式 DQ 嘅三分二门槛啦。咁所以唯有希望啲开明建制派尽量离席，都唔好反对动议。但同何执业割过席嘅博士，反而都唔见得会撑，仲讲到明觉得好无聊。咁叶太同白冰，如果仲觉得佢蠢，同埋担心佢后烂嘅话咧，呢铺睇你哋啦。 其实讲真，即系我都唔系好想讲嘅。坦白讲，即系只不过就系话，唉，既然佢咁有战斗力，又自以为一 Rambo 啦，系嘛？即系你原本之前，其实佢都谂住道歉，即系谂住，唉，都会带弹噶啦，冇得玩噶啦。咁点不知佢去完北京之后，阿达哥系嘛？阿李永达就话啦，系嘛？原本佢上个礼拜去北京见人，就系话咧，即系俾人哋即系散到一边屁，系嘛？上去即系接受训话咁样样。喂，但系睇落。喂，即系又即刻上 Facebook， 又自己翻墙上 Facebook， 仲喺度讲咩话？即系话第一就系话你冇回乡证就等于港独啦。第二就系话啦，系嘛？即系你如果喂批评嗰啲人吓、啊，又唔批评埋港独，咁就系支持埋港独啦。喂，即系咁样讲，去到咁嘅 level 嘅时候咧，我已经觉得咧，即系睇佢，即系听佢做节目或者听佢讲嘢咧，其实同听何志哥冇分别喎，大佬，即系喂，即系喂，坦白讲就系咁样啊嘛。阿土伯，你嗰阵时系嘛，你揸架奥迪，咁佢又话你系收共产党钱啦，系嘛，系呢啲咁嘅 level 嚟啫嘛。 奥迪几多钱啊？ 系嘛，即系咁样样啊嘛。即系去 我几个月嘅收入已经系翻到嚟噶啦，不过我都冇俾全费啊，我都系俾一半。 系咪你都要供噶嘛？系嘛， 俾人赚下 啊，即 系啱俾人赚下，人哋梗系想你供啦， 搞活下经济啊。 系啊，我都系借十几万，借十几万嚟托咩？屌大佬，虽然咁低息，但系唔系，我觉得个问题喺边度咧？今日佢再补充嘅时候咧，嗱呢班友仔洋相就完全进出。 系。 第一，何君尧自己解釋就話你哋中文水平有問題。 係， 哇！呢啲真係 咩人嚟噶？ 打横嚟讲喎，真系。喂，中文水平有咩问题啊？我哋 佢嗰三个字 杀无赦，你系讲紧人啊？唔系黄国健咁啊，系讲紧话我老婆成日话杀我啊，大佬。喂，即系建制派真系兜得辛苦啊，大佬，连老婆都捧埋出嚟讲。喂，老婆同你讲话杀你，或者你讲同个老婆讲话杀佢，都唔啱啦，大哥。即系正如啲人话，你一讲开话，诶、屌，离婚啦咁样，讲下讲下系真嘅啦。 杀你啊！ 系嘛？当然我唔信啲人够胆咁做啦，系咪、嗯？但系，喂，你呢、這个有道德嘅社会，唔系因为政治正确，而家就系而家个现象就系咁啊！政治正确嘅点咧，就反港独，所以做乜都得。 嗯， 即系你点契弟都得，点样打横嚟讲都得，点样冇道理都得，点样屈人都得。喂，何君尧就系一个表表姐，就是、一个最好嘅例子去反映到咧，而家香港嗰、那个即系成个社会嘅生态有问题。 嗯。 你谂下，建制派啲友发自内心觉得佢蠢，觉得佢唔应该咁样讲，为要顾住嘅后栏又好，点都好。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到最后关头都要归边，你撑何君尧。嗱呢下先至系我哋反映到，即系何君尧呢件事，阿何妖啊，系几危险。 喂，唔系喎，你讲呢个咧，即系叫做系政治正确咧，即系呢种咁嘅风气咧，喂，已经系去到而家连差佬咧。都是处理日常事件呢都会用呢样嘢顶佢，譬如好似之前。 唔系佢嗰啲道理呢，老实讲、啊。我唔明佢点样做律师㗎喎。 係啊。 喂，百几万人冇申请回乡证或者冇回乡证嗰啲人。 嗯。 同港独有咩关系啊，大哥。 唔系佢仲咁讲嘛。你又唔系呢班友系咪傻呢，即系有钱都唔返去執㗎嘛。 系咪即系有一執先。 唔系囉。 咁样 讲。我唔信啊，大佬。 喂，如果系咁样嘅话，喂阿柳，喂即系搵你 IPO 啊，系咪申请回乡证啊，系咪即系个个返去執钱。喂，呢、這个上市上得过喎、啊、真啦。 阿柳嗰时候都返过去執个钱啦、啊。 真系。但唔使㗎，喂真系唔使 喎。不过好似你话俾人搵到笨之后跟住。 唔系我哋返惊俾人拉嘅。真系惊俾人，喂我真系惊俾人拉噶喺国内，大佬都唔使讲笑啊，真系啊！ 唔系啊，你阿头， 唔系呢啲咁嘅 logic， 即系老实讲，学你头先话斋，唔系嗰啲系何志光 level 嘅嘢嚟。 系何志光 level 嗱，即系当你咁样，唔系即系其实嗱，你知大家啦， 你唔做嗰样嘢，就代表你系支持嗰样嘢。喂，呢个系咩逻辑？ 系啦，即系我哋不嬲都嗱，唔系即系等于就系话呢一个阿李柱铭系嘛，帮阿即系 黄之锋， 黄之锋啊， 去美国一齐听证， 或者系 Billy 峰啊打官司咧，就等于支持港独啦，嗰啲 level 啊嘛，系嘛？即系嗱，即系坦白讲嗱，大家听惯我哋节目咧，我哋都唔会提阿何志光噶啦，咁。即系因为其实， 但 如果大家都觉得佢有问题嘅， 唔系因为佢大家姓何，你所以联想到啫。 我哋又讲埋一份，就等于系我哋有问题啊嘛，系咪？即系点解我哋要何苦咁样做咧？就正正就系何君尧咧，即系而家个情况又系咁样样，佢不断咁发癫， 唔系同埋佢不断咁 loop 咧。 系啊， 其实呢个谋略咧，佢算系一个好聪明人嚟嘅，因为佢立住呢一样嘢港独。梗唔係對住我哋群眾啦，佢梗係要對住俾上級睇啦，佢嘅上線聽啦，就話我揦住呢條線嘅話，你夠膽喐我啦？嗱，你喐我嘅話咧，即係用佢嘅邏輯啊， 就 係等於支持港獨噶啦，大佬。 啊，咁啊， 喂，呢個人真係聰明啊！ 咁變咗黐線嘅就唔係佢， 識走位啊！ 黐線嘅就係佢主子咯。系嘛？即系咁样嘅原因，咁嘅理由啫。 同埋你谂下，我一路都留咗讲嘅，十九大之前，大家都系零左勿右。要攞執住呢個議題嚟玩， 嗯， 其實係一個權鬥嘅一部分嚟嘅。因為點解呢？你要喺嗰個權鬥裏面咧，尤其是中共嘅權鬥裏面，你一定要係揾政治正確性嘛。正如你當年文革咁，我就要打倒牛鬼蛇神，我就要打倒呢個修正主義，我就要打倒呢個蘇聯嘅修正主義咁樣。喂，你噏呢啲嘢，你實唔使死嘅，為咗保護自己。喂，同樣道理。唔單止係保護自己咁簡單啦，而家何君尧做呢樣嘢就係希望喺度攞着數。 我覺得而家香港又未至於去到咁嘅。如果唔係嘅話咧，即係郭佩凡啦、啊，或者阿謝偉俊啦、啊， 因為嗰班友唔想俾佢夾上馬嘛。因為而家佢係變咗反港獨之父啊，何君尧。佢變咗反港獨之父， 佢冇着數。 喂，我哋講過好多次。喂，香港有幾多人真係撐㗎？ 喂，嗰陣時候做調查，就算僆仔都好，由百分之三十幾跌到去翻十幾啦，大佬。 嗱，如果以佢嘅 status 嚟講咧，即係其實佢又唔係話即係叫做起碼唔係行政會議成員啦，係嘛？即係如果以佢即係掹車邊入到立法會咁嘅人嚟講咧，其實佢覺得直播率係好高嘅，係嘛？嗱，其實講真，嗱。進可攻退可守，進喂咪就喺度即係掀起呢一個港獨風潮咯，批鬥港獨風潮咯， 佢學梁振英咯， 係嘛？退喂咁講真，喂我又唔會俾人即係喂真係阿袁國強又唔會拉鳩我嘅喎，係嘛？即係亦都唔見即係呢個一哥係嘛？即係呢一個差佬會點樣做嘅喎？對佢又而家叫做勉強地就是、ICAC 就叫立咗案調查，咁但係立咗案調查都好啊。你最後尾，你會唔會即係 prosecute 佢？會唔會係拉鳩佢？係嘛？會唔會係刑事檢控佢？嗰、那個都係在於呢一個阿袁國強嘅主意啊嘛。 唔會噶啦，係咪？睇咁嘅勢咧，係唔會喐佢噶啦。嗱，就算係喐佢都好，都係等下一屆啦。係咪？佢同埋而家佢食啱個位啊！你後屘我都話最初冇話呢個人 expandable。後期越睇唔越唔似喎，以佢嗰、那個即係我唔知佢係扮豬食老虎啊，即係點都頂硬上定係點樣？但係睇個走勢咧，佢越講越誇嘅時候咧，其實佢已經係捉到條路，呢條古惑仔揾到個位咧入㗎啦。即係你正如即係我哋批評佢嘅時候話，即係殺無赦，咁跟住佢就會話：喂，你支持港獨喎、啊？喂，大佬兩樣嘢係冇關係㗎喎、 啊。 喂，我哋幾時有唔批評過港獨咧，大哥？我哋泛民嘅人，喂，佢又照入我哋數喎，因為我掛住批評佢殺無赦。咁你覺得講殺無赦呢個嘢係冇問題嘅咩？ 我哋唔會好似佢咁樣樣咧。 喂，我哋可唔可以將所有嘅問題係逐個忽逐忽處理嘅咧？ 係。 喂，我哋呢個現代社會分析問題就好細節嘅啦，係分拆出嚟討論噶嘛。喂，你講呢番説話，即使我同意你反港獨。嘅觀點都好，喂，但係你嗰啲理據我唔同意，大哥， 你行動我唔同意。 喂，同埋，喂，老實講，就算我當你反港獨係一樣正義嘅嘢，動機好良善嘅，喂，但係你嘅手段係點啊？你嘅手段係唔良善喎，大哥， 殺人喎。 喂，你咁都仲有一兜話人哋中文水平有問題喎？你唔係講笑係嘛？ 唔係你而家咧，你其實你何君瑤一個何君瑤咧， 喂，好心嗰啲中文老師出嚟咧，就係聯署一份嘅聲明，就教一教大家咩叫真正嘅中文，大佬，同中文水平有乜關係啊，大哥？係邏輯嚟喎，嗰、那個 係 大佬。 最大鑊就係其實你而家咧，你牽累嘅人越嚟越多，尤其係嶺南大學。係嘛？即係你嗱，嶺大嗰班學生，即係哇！你嗰班即係校友啦，係嘛？你班師弟啦，係咪有吉士啦？ 佔領， 唉，即係又搞呢個佔領運動，係嘛？又搞呢個領事會，即係我覺得即係嗱，你相對於你 唔係同埋你應該點咧？開咗學噶啦嘛，即係唔單止係佔領啊！我嘅建議就係你要做嘅一人一信簽名運動，俾校董會，嶺大應該有2000個學生咁上下啦，係咪？就其實應該每一個同學咧都要表達呢個訴求，就係喐咗何君瑤，因為你一定要揾一樣嘢係懲罰到佢嘅。嗱，我相信 ICAC 話立案啫，其實都係緩兵之計嚟㗎啦。落到去袁國強唔告，咁你吹佢唔漲啦，有佢唔食啦， 搞幾耐？ 去個差館報警啦，差館點答啊？係咪？佢唔覺得係有證據㗎嘛？即係話差館條路行唔通。即係警務處行唔通，廉政公署行唔通嘅時候，你唯一係就係用民間嘅力量喐佢嘅啫，係嘛？對於好多建制派嚟講，當然中聯辦一吹雞，而家所有人都要跪低，就幫佢護航喺立法會嘅層次裏面。喂，所以今次毛孟靜同阿陳志全啊、阿萬必咧做得啱嘅，你將呢個議題繼續同佢鬥炒啊，大哥，同埋你一定要講清楚一樣嘢，大佬，喂。你嘅手段係好惡劣啊！呢、這個人借十九大呢、這個即係樣嘢嚟，係嘛？阿爺一定要係政治正確性嘅時候，借呢個港獨呢樣嘢嚟做議題，作為你自己個人嘅政治本錢。喂，我未見過一個人咁撚契弟嘅喎，真係。何君瑤呢個真係大家改個名講得啱喎，何君瑤係講得啱喎， 啱 真係。 系咪啊？喂，你夠膽咪上嚟同我哋辯論啦！不如你約一約佢啊，曹總。係嘛？佢咁中意上 Facebook 辯論， 但佢講歪理 嘅 喎。 我懷疑佢都有聽我哋節目嘅喎，因為其實佢有好多嘢咧，都係翻炒我哋。譬如係嘛？佢即係原來佢即係嗰啲 fans 嚇，即係都即係將佢節目係咪叫做呢一個與君同行㗎？係嘛？我上次貼出嚟，即係聽你舊節目啊，哥，即係喂好長情下喎，即係何君瑤對你都係嘛？ 又佢有個君字嘅喎， 係因為就係咯，即係 佢仲 係 我 Facebook 嘅 fans 啊，點知？ 唔係話 佢一定係， 佢驚你哋呢一區佢 一定係有呢一個咧 mon 住你嘅， 查翻嗰個 archive 或者係嗰個 history 嚇、啊。唉、哎，大佬睇嗰個 activity 幾時加入嚟嘅？幾時做你個 friend 咩？ 唔係，覺得選舉成功，佢跟你選舉方法。 佢唔淨止即係 at 你做 friend 嘅，阿李永達都無端端俾 at 咗做 friend 喎。 嚇係咩？ 個節目係啊，就係話唔知幾時佢叫咗佢做 friend， 佢出現嗰個 news feed 度嘛，大佬啊， 即係真係 at 曬花生台嘅主持。 所以你都係佢殺無赦嘅一個對象嚟㗎，係即係唉，所以呢個真係。 但你好似你有回鄉證啊？ 係嘛？ 我攞咗啦， 你攞咗，咁你唔係港獨喎？ 係 啊， 即係你冇港獨咯。 但你冇翻， 我冇翻去啫。 唔係，大家問題，喂， 我都想翻去執錢嘅，大佬。 我唔用。 不問題，我執下嘅時候，屌你咪拉撚咗我，咁點搞啊？你知唔知啊？有港珠澳嗰度橋咧，我真係有個衝動咧，就係、是、我申請個車牌，因為兩邊都要申請嘅。就咧，我可以揸去澳門，亦都可以揸去廣州啊嘛。 係啊。 我諗一諗下都係冇撚搞， 梗係冇搞啦， 係嘛？你真係搞緊埋我 out 啲。 唔係你可以過，唔係你過澳門得唔得？而家過到澳門啊？ 澳门一时时啦，都唔敢肯定噶啦。 咁啊，但系你将来过澳门咧，坐旅游巴士噶啦，唉，揸个车。 是得是唔得，咁点搞啊，大佬、嗯？我怀疑啊，系唔系过唔到去广州啊，或者系即系东莞啊嗰啲咁嘅地方？个终点喺边度我都唔知啊，大佬。咁你连喺澳门嗰度棘住咗啊，大佬。咁啊扣鬼咗我车，咁点搞啊，大佬？扣人都冇所谓，系嘛？ 所以坐巴士都 咁。所以你话见到你话喺立法会层面上面，即系你话 DQ 佢系嘛？以弹劾佢嘅方法去做，当然系冇可能啦，唔使去讲啦。咁但系就喂，你俾佢班友尴尬下，即系喂，你焗住要撑佢都要啊嘛？即系呢啲嘢，其实喂，佢点样理屈词穷？佢点样谂一啲即系非常之牵强嘅一啲说话出嚟？喂，搬埋个老婆出嚟，旺角杰咁样，喂，你都要。等佢自己養衰啊，係咪？即係正如 你真係企喺建制派嗰度咧，即係唔得佢死。 好撚煩噶！ 我點同你鬥咧，大佬？ 佢就咪不停講喎、 啊。嗱，即係咁講，嗱，建制派咧，其實簡而言之就是一班揾食派嚟嘅啫嘛。但如果揾食去到一個程度，哇！屌你老尾，你日日你即係搭地鐵啊，都俾人哋即係篤眼篤鼻啊，秒嘴秒舌啊，係嘛？喂，因為有啲人真係搭地鐵噶嘛，係嘛？即係譬如好似以前黃國興咁樣，喂，即係孭住個背囊，係嘛？即係成個學生咁樣係搭地鐵㗎，佢係。 李慧瓊朝朝都搭地鐵。 係啊，即係喂， 朝朝見到佢㗎。 喂，你等啲人喂。即係秒下佢都好啊，係咪？即係呢啲嘢佢自己都要養衰啊嘛！即係你等於喂，你食飯還食飯，喂你食呢款飯，你要俾佢知道背脊骨落唔係咁易食嘅，係嘛？喂，同埋講真，你都要諗下，如果你俾何君瑤咁樣夾你上去，即係一齊搞一個無日無之，日日喺度搞批鬥嘅話， 同埋嗰個係無中生有嘅嘢嚟嘅。喺香港嘅政治環境裏邊，你話其實最犀利嘅時候，港獨咧。就是旺角騷動的前後，即係成個風潮，因為雨傘運動你寸步不讓嘛，八三一落閘啊嘛，跟住我哋瞓咗79日都唔得啊嘛，啲人咪去嗰邊諗咯，政治上去，因為咁樣去嗰邊諗咯。第二，你炒貴曬我哋啲樓，搞到我哋冇啖好食，喺經濟上做份工作都好似阿龍咁，而家啱先到，點搞啊？喂，我都會咁諗啦，我係僆仔都會咁諗啊。喂，但係個問題就係、是。梁振英一手將呢樣嘢係撩出嚟㗎嘛？ 係啊， 喂，大家唔即係唔好善忘失憶先得㗎，無端端喺個施政報告裏面執喺學院嗰份咩民族論，屌我都唔知嗰份乜鬼嘢。如果唔係，跟住去親機場，即係香港國際機場，全部都擺喺書前面，即係嗰啲暢銷書嗰度嗰個位嗰度嘅，屌香港民族論，大佬 真係㗎？ 係啊，你少去搭飛機啊，大佬 邊個擺喺度㗎？ 咁人哋嗰啲 bookstore 啦，梗係即係話賣得啦。 而家好多都係三中商噶咯喎，你喺機場。 喂，就算你反港獨又好，贊成港獨都想睇下嗰本嘢寫乜噶嘛，大哥。喂，我都想買嘅本來，不過諗下，屌嗰啲理由都係交下交下啫，係嘛，大哥？又攞新加坡嚟做比例， 抄翻嚟啦， 嗰啲亂區咁嚟嘅，大哥。即係左抄右抄，左剪右剪出嚟嘅啫嘛。喂，你又可以當係一個真嘅議題嚟打嘅。何君瑤呢个古惑仔聪明仔、 佢就識玩呢樣嘢。你而家繼續答佢啦，佢繼續 defend。不過你一定要揾個虛位入咧，就係、是、例如你點都要懲罰佢兩樣嘢，即係話俾其他人聽，喂，你唔可以成日用呢條屎橋嘅喎，係嘛？製造一個假嘅命題出嚟，打一個空氣，喂，你真係蠱惑喎，大哥，呢條咁嘅呢條契弟係嘛？你講國家主權嘅問題，無端端提升到呢個層次。不過 anyway， 嗱呢條友咧，我估計咧。即係佢會繼續喺度發㗎啦。 嗯， 佢都其實某程度上佢都幾開心。 就係 點解你包仔肯同佢前咧？ 出咗名啊嘛！ 佢覺得阿爺嗱，我覺得佢計條數係咁。雖然你話佢上去面聖，都係啲人勸下佢喂，地啊大佬唔好咁過分啦。嗱，我都係同意你嘅立場嘅，梗係咁講啦，大佬。唔通話唔同意你嘅立場咩？冇即係唔好咁過火咁樣。咁但係佢更加 comfort，所以佢最近呢幾鑊咧，先至越講越誇。回鄉證又講啊，你唔提反對又當贊成啊，嗰啲咁嘅嘢，屌你咪真係呢度屈得屈你啊！ 你講佢講到咁樣樣已經去到 水，我日日咪要噏好多嘢嚟反對屌。 係啊，佢要講到咁樣樣已經去到水尾啦，其實已經 係。喂，我冇講話呢兩日冇講話贊成全民退保，你又當我反對全民退保喎，咁都得？呢兩日冇講啫嘛，大哥。係 啊， 係嘛？唔通我日個個禮拜五喺度噏啊？ 一分醒嘅表態， 咪係咯黐線，咁咪好撚多嘢表態屌。 好撚煩嘅屌。 係嘛？仲長過食早餐。即係我嘅立場，真係好笑！真係我夠冇講好耐反對領匯上市啦，屌你真係！唔通我又 支持咗領匯上市？ 唔係咯，你轉咗態啦，係嘛？ 跟住仲好笑嗰陣時候，有啲人屈我嘛，話我有買嘛，我係我有買，我叫 你入去大會啫嘛， 唔係咯，我叫樓幫我買， 我幫你搞嘅， 就俾張 form 我， 喂，而家俾人知我，俾我知啊，冇事喎，你係股東，當然有權去開個股東大會啦。 冇錯啦， 哇，大佬唔買股票點可以股東大會啊？真係傻傻地。 係咯，你買一股都要噶嘛， 一手 買一手咯。 喂，其實講真，你唔係你而家你就算係程介明，佢都話啦，即係你佢都話而家你港獨其實根本有一個稻草人嚟㗎啦，其實 係稻草人 係嘛？ 打空氣。 喂，即係港大副校長喎，呢個係程介明喎，係嘛？ 佢先至夠膽講 啊， 因為佢 呢啲人有底氣啊嘛，即係 傳統嘅呢一個嘅左仔嚟㗎嘛，佢嘅家族係 梗係啦， 係嘛？佢咁講咧。即係好似阿曾六成嗰啲咧，就夠膽講。 冇錯啦， 其他嗰啲掹車邊嘅建制派，或者係最近呢一個嘅親中嘅紅人嗰啲咧， 唔係唯恐執輸咯。 唔係嗰啲反而唔敢講真 話，梗係唔敢講啦。 就係企位要企得正啊，大哥。 喂，好啦，我哋時間差唔多啦，唉，唔辛苦啊，阿雲圖兄啊，唉，真係。 好啦，多謝曬。 OK， 好， 拜拜。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